被一遍一遍 带走，不停留。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，别回头，我还没走，我不会走。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地球一片一片一点一点，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。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，我会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金志文为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歌《夏洛特烦恼》。其实看电影啊，笑归笑，感动归感动，回到生活当中呢，其实应该是把一些心得体会啊用到生活当中来，比如说多一些宽容，多一些谅解，在爱的包容当中懂得珍惜。我想这应该是影片带给我们最深的一份思考吧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乃文，这是他为电影《绑架者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逃兵》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这是许茹芸在1999年带来的专辑《我就是这么快乐》专辑当中的这个标题曲啊。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很率性很简单的说我就是这么快乐，我想这是一种幸福，也是一种幸运吧。因为在面对生活当中即使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即使是在烦躁不堪的时候，依然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啊，我就是可以度过去的，我就是这么快乐，我想这是心理强大的一种表现吧。南征北战一向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有正能量的歌曲，同样201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呢也不例外，我们一块来分享生来倔强。 有一种力量旋律响起，阿斯汀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，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，哎，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，与真相对白，正视历史，勇敢面对未来，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，从不妥协，那个尊严不容侵犯，永不让步，每次旅途不容侵占， 我不再是从前那把手记录的模样，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，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，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武器自由的跳，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，它永不言败，生来倔强，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， 在我深感自豪的地方，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青年，坚信真的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，义无反顾，无论谁有多深善有多陡， 一起走上前冲到前辈的路途，热情被唤醒，铭记前辈的付出，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重前行，不必沉默了，放肆的召唤你我的力量坚定，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昨天，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，扛起个艰苦刷新记录，前来和谁的生活比人的艺术，别的选择离开，你怎么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门，这个每个人，这不是你战斗的可惜的责任，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武器自由的跳， 流行音乐的创始人南征北战的新专辑《生来倔强》当中有延续我的天空澎湃音乐精神的同名主打，也有关注环保呼唤和平的地球妈妈，还有坚定信念的觉醒之歌《明与暗》等等，所以有人说12首歌带来了12种正能量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生来倔强》，再来听到温岚2004年温室效应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夏天的风》。

想着他，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牵挂。 这是台湾电视剧《天国的嫁衣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王心凌带来的《花的嫁纱》，很美啊，很诗意。有的时候看这样的电视剧呢，就是一种很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节目最后呢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童安格在1990年《花瓣雨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》。此时此刻的你，手中有没有握有一份你想要的爱情呢？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曾有过意，有多少心事变回忆，狠牙学着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捉弄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的出现奇迹，我的心情不会冷，让天笑我傻得可以，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倒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回答，谁该珍惜，是谁最深爱你。我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